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当中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节奏，我们需要有像草原一样宽广的胸襟。刚才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乌兰图雅的《红红的萨日拉》，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宝岛台湾。在这一地区有一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曲，名字叫做《纳鲁湾情歌》。这些年来我们也听到过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人对其进行再度创作，今天我们来感受下以细腻与悠扬见长的黄爱玲如何来演绎这首老情歌。 纳鲁湾比亚纳鲁湾， 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天上的星是爱人的心，我要去追寻。相爱的手要拉得紧，不变的情相许一生，爱人的心是天上的星，陪伴小浮萍。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走进你，多少人曾来到这里，像是在梦里无法苏醒。山顶飞翔的身影，飞过蓝月谷，心中的梦是香格里拉，带着我们去你的怀抱。 很久以来，藏族流行音乐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似乎一直是瞻前顾后，找不到突破点。很多朋友都在感受着的同时，也都很期待神秘优美的藏乐在这个当下能够有一种更新、更好、更出人意料的诠释，既延续传统又富有新生的力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手瓦玛三世带来的《蓝月谷》，我个人觉得是这些年来不错的一首创作新民歌。藏文化格调仍然是这首歌的音乐之根，但更精致的或者说更特别的设计，使它呈现出和其他藏族流行音乐不同的风格跟气质。好了，在上半场最后，我们邀请大家去到江苏来分享佟丽为你讲述的这首《烟花三月》，说的是扬州小城。歌飞扬，李辉邀请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见。 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河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

持续受冷空气影响，夜间本市仍维持晴朗天气，风力有所减小，但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早晨空气清新，有利于晨练等户外活动，只是早晚温差较大，早上外出最好添加衣物，谨防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我们的时代，你要对我们崇拜 say hi， 别管有没有人在，最好系紧鞋带，跟着我们的音乐不停做礼拜。 Won't you tell me why， 进入我们的世界，欣赏爱戴的音乐。 夜风挑动衣篮，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亮灿烂，每次星月弯弯，穿着一件红色的沙龙，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她在轻 testing one two here we go test one test two 16 young girl now with you walk through the mall if you like getting rap told her with all love you put it on my tab and then tell your friends all the fun you had check it out 经典老情歌《南海姑娘》，来自歌手艾黛。歌曲最早是发表于1971年，最早的演唱者是邓丽君，后来被众多歌手翻唱。今天的这一格外有律动感的版本，以更为现代一点的视角，让我们尽赏南国的风光。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为您在秋日的早间温馨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这一站，邀请大家在歌声里去到新疆。 同样是一首老歌，可是因为有了一把人声低音炮，所以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请你来鉴赏一下，看看你更喜欢哪一支呢？有请赵鹏为你讲述《青春舞曲》。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有人说啊，在一首歌当中反复重复一句歌词没有意义，其实这也是民歌的一大特点，因为重复是民歌创作口头性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呀。刚才的青春舞曲当中反复地说着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这种重复其实是让歌曲在音韵上更加的流畅圆转，表达上更加的通俗明白，更有趣味。好了，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继续邀请大家停留在新疆，有请徐先雅为你带来这首非常不错的创作新民歌《雅克西阿克苏》。 飘向你。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叫我怎么描写风景，时常如流水难以倒拍心情，独自聆听那山间回音，仿佛沉入梦境。月色倒映湖水又再显得平静，我远处正在播放怀旧黑白电影，爷爷把故事讲给我听，我默默崇拜憧憬。几只小船儿到黎明，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熟悉的歌儿唱首给你听。洪湖水啊，后浪呀嘛浪大浪啊，想念在洪湖岸旁飘回了家乡。是家乡，清早船张往夜晚归来鱼满仓，在小巷树两旁除了大古百花香，港人间天堂怎比洪湖与你相依。洪湖水浪打浪，那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张往夜晚归来鱼满仓，在小巷树两旁除了大古百花香，港人间天堂怎比洪湖与你相。这书无尽家，我怎么描写风景，时常如流水难以倒拍心情，独自聆听那山间回音，仿佛沉入梦境。月色倒映湖水又再显得平静，我远处正在播放怀旧黑白电影，爷爷把故事讲给我听，我默默崇拜憧憬。几只小船到黎明，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熟悉的歌儿唱首给你听。洪湖水呀，哦浪呀嘛浪大浪啊，想念在洪湖岸旁飘回了家乡。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想 连续分享到的作品来自乔洋的《洪湖水》以及苏云带来的东北民歌《月牙五更》。民歌走天下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到西南地区。少喝糖水的旋律你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可是今天我要请你来听的这首同名歌来自皆大欢喜组合。你听听看啊，真的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是在这首歌里更有创作民歌当中的那份心意、坦诚跟创新。好了，诚意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来分享一组近年来的优秀影视金曲。再次祝福各位周末愉快。 风儿吹吹的柳絮儿飞，飞落那小河幽微，小河水清灵灵的水，看鱼儿把柳絮儿追，花台美美的人儿心醉，小河水甜又味，心上人快点为我打开心扉。 小河淌着清绿绿水， 他为你抚平心头伤悲，